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841集，无名之辈。公孙怎么在这儿？其实啊，公孙是专程来找赵普的。回到开封府之后，众人都知道赵普去皇宫问赵祯线索了，于是众人都在等，可等了一会儿赵普还是没回来。睡了个下午觉的小四子爬起来到公孙跟前： 爹爹，舅舅好像心情不好。 最近小四子越来越神了呀，连赵普心情不好都知道。 公孙嘴上说不在意，不过等的就有些心焦，于是拿了几本书到皇宫来找赵普了。公孙到宫门口就见黑萧在呢，赵普没在，他也不想进宫等，就在宫门口黑萧休息的凉棚边坐着，边看书边等。侍卫们都认识公孙，给他拿了个干净的垫子放在凉棚边的台子上，让他坐着慢慢看。公孙正看着书，就感觉有人拽他裤腿，低头一看，是黑萧。公孙就见黑萧咬了一下他裤腿，随后对他甩了甩头。公孙抬眼望去，就见赵普心事重重，从皇宫正门走了出来，低着头往回走。黑萧十分不满地打了个响鼻，赵普这厮把他都忘了。 小四子还真准呢，从背影看都知道赵普有心事。 于是公孙想下来，他往台子下蹦的时候，黑萧往前走了两步，让公孙坐在了背上，然后溜溜达达追赵普去了。赵普看看公孙，公孙伸手在他脑门上拍了一下： 哎，想什么呢？连黑萧都不要了。 赵普倒是想起来了，他刚才是骑着马来的，于是搔了搔头翻身上马，赵普和公孙一起回开封。 怎么样了？ 哎，自作孽。 怎么个意思？ 赵普凑近一点，在公孙耳边小声说了几句。他俩一匹马咬着耳朵旁若无人，寺外可不少路人都在看，纷纷好奇，哟，这俩是怎么个意思？影卫们纷纷八卦脸，他们倒是不好奇这两人在说什么，而是好奇王爷靠那么近，先生竟然没揍人。等两人回到开封府，公孙大概将事情了解了个七七八八，也知道了赵普究竟为什么会不开心。的确应该不开心，这事情简而言之概括一下，就是自作孽。两人进门就见院子里热闹非凡，大院中间叶知秋身后带着一串小孩，正跟庞玉包严他们玩老鹰捉小鸡呢。罗英和罗渊也是终于有了些小孩模样，闵秀秀和包夫人都在旁边看，莫名的开封府的院子里就有那么点其乐融融的意思。赵普跟公孙和众人打了招呼就去后边书房，展昭和白玉堂正在包大人的书房里，众人显然都在等赵普。赵普和公孙进屋关门，表情凝重，还没等众人开口问，赵普拿出一份卷轴放到桌上，展昭伸手拿过来打开，白玉堂也看了一眼，就见卷轴上密密麻麻的名字，无名是一，无名是二，无名是三，就这样到最后总共无名是1308。众人抬起头看赵普，不明白什么意思。赵普从身后拿出一个别着的布兜来扔到了桌上，林业火打开布兜，从里边拿出了一个白色的面具，众人面面相觑。 面具？ 展昭惊讶了，听众人描述和看画像还是没有看到实物来的震撼，这简单的面具透着一股邪恶感，特别是苍白面具上的那个笑容， 带着一种讽刺的意味，这是一张会让人做噩梦的面具。 王爷，这份名单是 被纳达里民换命的死囚，或者是无家可归的流浪汉。 被谁用来以命换命？ 赵普沉默了一会儿，开口：“ 先帝， 哪一位？ 60年前在位的那一位。” 众人都皱眉，心知肚明。 等一下，60年前，那岂不是石金逃出来那一次？ 关键问题并不是石金，知不知道这面具是怎么来的？ 赵普叹了口气，拿起那一枚面具，众人都摇头。 当年总共做了1308枚这样的面具，有一枚没用上，是逃走的石金。但并不是这一枚，那一枚没用上的当场就销毁了。 那这一枚是怎么回事？ 30年前的夜里，这枚面具被放在先帝的枕边，当时那么多大内侍卫，没有一个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 闻言，众人惊讶地张大了嘴。 面具里面有几个字？ 赵普说着，指了指面具。众人将面具反过来，就见苍白的面具内部有暗红色的4个血字“父债子偿”。面具边沿还有一行很小的署名：“无名之辈”。良久，白玉堂开口：“ 恕我直言， 活该是吗？” 白玉堂没作声，不过显然赵普没有说错，展昭嫌恶地看着那个面具。 就跟前朝一样，相信巫师之言，以命换命，用1000多个死囚换1000多个什么人的命？ 海寇。 那后来海寇都死了吗？ 赵普轻轻摇了摇头，示意他不知道。包大人觉得这一张类似重复一样的名单简直触目惊心，于是将卷轴放下。 星月楼原来也属于皇室，后来决裂，那些江湖人难保当年不是为朝廷卖命。这一枚面具表示当年有人活下来了，是来复仇的。而恶虎岛上的人偏偏又是被当年那些江湖人屠杀的。太师又查到幕后人可能在宫中。 包大人看了看众人，案子的线索已经出来了，仔细调查应该会有进展。然而展昭一直嫌恶地看着那枚面具，林业火跑去找人吃晚饭，白玉堂已经放空了，显然是一分力都不想出，连公孙都不说话。包大人张了张嘴，还没说话，就听窗外有人开口：“ 哎呀，果然当皇帝的都没有学好的那一天。” 众人抬头，就见天尊趴在窗外听着，身后阴侯和无沙大师拿着一叠书卷走了进来。大和尚念了声佛，摇头，伸手拿起桌上那一个卷轴出去了。众人面面相觑。 大和尚拿卷轴去哪儿啊？ 超度一下吧。 阴侯将书卷放到桌上，看展昭：“ 南寺别院里找到的，你们要的老和尚的手迹。” 阴侯放下东西，就拽上天尊吃饭去了，不想再管这事情。老和尚在后院搭了个灵台，拿了个木鱼打坐，给那些死无葬身之地只留下个无名氏的亡灵念经超度。赵普知道众人都不想管这个案子，如果当年真的有人活下来，或者是有那些无名氏的家属，想报仇是正常的。于是九王爷无奈看包拯，包大人叹了口气：“ 现在我们要查清案子，是为了那个要偿债的子。” 赵真吗？ 众人彼此对视了一眼，赵普指了指自己：“ 哎，我呢？别忘了我也姓赵啊，那个子还不一定是谁呢。” 展昭将心情稍微调整了一下，开口：“ 恶虎岛上那些屈民和当年的皇室有没有什么关系？” 石金看到当时岛上有个小孩，至于有没有大人就不知道了。如果当年真的有人逃出来了，会不会逃到了岛上？ 你是说村民们救了他？ 也不无可能， 当年送人上岛去屠村，没准是想找个活口的消息。 但是有一点说不通啊，面具是30年前被送到先皇枕边的，要屠村也应该是发生在30年前，为什么偏偏是现在啊？ 还有，根据传说，主持以命换命这个仪式的是一个巫师，对吧？ 没错。 出主意和指挥江湖人的也是另有其人，皇帝不过是点个头。虽然他是罪魁祸首，但凶手绝对不止他一个人。如果要报仇，不会只找皇族，肯定还有其他人。 也就是星月楼的人，以及当年那些案子的涉案人。当年那些涉案人应该都死得差不多了，最多留下几个零星的。于是现在这一代应该也是父债子偿。 为什么非得父债子偿呢？当年不直接报仇啊？ 展昭闹不明白，白玉堂摇了摇头，他也觉得奇怪。 那要杀我和赵真的是哪一拨人？ 这案子也的确有的查。当年如果真的有幸存者，首先要看人家有没有真报仇，而且报仇分很多种，将面具放在先皇枕边让他惶惶不可终日，这只能说是干得漂亮。 白玉堂在一旁点头，赵普拖着下巴无奈，的确是干得漂亮。 眼前发生的是屠村案，如果是为了阻止报仇，那干这事情的那帮子不是替他们父辈偿债，而是比他们父辈还恶劣，必须让他们付出代价。 白玉堂接着点头，包大人也觉得查清楚真相很重要，无论是当年的无名氏，还是如今死在岛上的村民，都该有个公平的交代。60年了，也许涉案人很多已经死了，但说法还是要一个的。 我现在有一点比较在意，当年先皇控制江湖人也好，星月楼也好，应该是有个联系人的，那个人就在宫里，可是先皇死后对方就没再继续下去，或者说那些人马还在他的手中，但是赵真并不知道。 找到那个人是关键， 而且天宝堂和四合帮没准也脱不掉关系，还有那个长孙启，明天去吃饭说不定能查到点线索。 去吃饭？ 赵普一愣，展昭和白玉堂倒是想起来了，他们还没跟赵普说鸿门宴的事儿，正想拿请帖给他，就听到外面一串脚步声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